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则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好，第二节翻嚟啦！ 好，第二节翻嚟啦！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熊猫巨 士， 野肥啊， 系野肥。哇！我真系突破咗200，我顶咗要 keep fit 喎，真系。一提到呢个月字边一个疤咧，就是、肉字部跟一个疤咧，惊惊地喎，真系。 冇噶啦，上咗年纪冇得走唔甩噶啦，实肥嘅，坐得多。 I'm still young， you know。 Okay, okay. 好，喂，好，我哋继再继续。 好啦，嗱，咁就讲咗头先就系话，响架车度谂住揈甩只嘢啦，揈唔甩，咁啊谂住初一十五，翻馆拜神，咁谂住阿师兄师姐嗰啲帮手会搞掂啦。咁上到去，其实咧，呢只嘢咧就唔系咁多人睇到嘅啫。咁嗰阵时咧，只眼开始有少少蒙，但系佢又唔系，即系佢又唔系完严重到完全睇唔到，但系明显系有少少嘢开始反白，但系嗰阵时都未知。咁啊，嗰阵时同阿师傅佢系讲，佢话转头帮你落发，同你清一清佢啦，咁样。咁啊，遇事者一两次咁。其实你要明白一样嘢，就系话你唔好谂住有人会主动去帮你，因为一定要你自己举手啊！你唔举手嘅话咧，系唔会有人帮你嘅。即系包括有啲人濑咗嘢，其实我哋见到，但系我哋唔出得声，但一定要嗰个人自动举手。好啦，咁我系懒嘅。少少蒙啫，咁咪冇问题啦，咁啊唔理佢，蹲下蹲下，好啦，去到五月六月，咦，开始唔好妥咯，咁啊都冇，即系其实话系邪病呢一样嘢咧，我因为未试过嘛，自己呃自己嘛，咁啊谂住去睇中医，我睇咗两三个月，系清咗少少，咁啊。咁啊，谂住再 keep 落去啦，咁去埋针灸又清咗一轮咯。咁其实已经系差唔多，系近乎忘记咗系有只蟹黐即系黐落块面噶啦。 系 Alex 出喉鱼嗰张相诶，类似啦。嗱、哦，其实依家其实呢只已经冇嘢食噶，但系以前好多人食过呢只喉鱼。 其实呢嗱，其实 系咪类似咁样啊？ 类似系咁，但系当然个壳冇咁大咧。但系问题系嗰只嘢系响深山啊嘛。 系 啦，呢只喉鱼系咪海噶？ 海噶。 系啦， 系啊， 吓咁。 好，翻嚟啊！啊， 好啦，咁啊，如是者过咗大半年。咁啊，过咗大半年就去到旧年十一月啦。咁啊，旧年十一月咧，就因为咧，我哋即系我哋个坛咧就间隔一段时间咧就会招收新弟子入门嘅，咁有阵时入门咧，咁我都可能会系 阿師兄師姐佢哋會叫我幫下手啊。咁嗰次幫完手之後，咁我就早走啦。咁其中一個新入門嘅弟子就同其中一個負責嘅師姐講：呢一個師兄嗰塊面有隻嘢擒咗落去。 咁快認識？ 因為最大問題係唔係個個師兄師姐睇到啊？咁冇計啦。咁啊，因为嗰阵时我系毫不知情嘅，咁后屘个零礼拜后，咁啊又到初十五，咁我哋上去馆嘅时候咧，咁咁啱我有个老友两公婆又系奶阿爷，咁奶咗嘢，即系佢一奶咗嘢咧，咁佢要上嚟问发生咩事噶嘛，咁原来佢两公婆咧就系、是、奶咗两只狐妖，咁我个 friend 佢老婆咧就问阿师姐：喂，点解会有两只狐妖跟住佢啊？咁啊，师姐话直头上你屋企揿钟揾你噶嘛？之后咧吓唔系啊嘛？好啦，咁啊讲完呢句之后，咁啊师姐话，咁啊师姐无啦啦指住我，佢块面度成只嘢擒住，即系。佢块面成只好似蟹嘅擒咗落块面度添啦，我哋未得闲同佢整啫嘛。哇，大佬，我听完之后呆咗，我话你讲真噶？系啊，上个礼拜有个新入门弟子见到你块面成只蟹黐咗喺度啊嘛。你打电话同我讲，系啊，我哋未得闲同你搞。好啦，咁啊，砰砰声揾另外一个坛数更高嘅师姐，出嚟一睇。头顶有件好似蟹嘅物体吸住咗喺个头顶度，之后前边同后边都孭住一只，前面嗰只咧，嗰只脚咧就咁揈啊揈啊揈啊， 咁多只， 系啦，好啦，咁我就奇怪，就话我 total 有三只妖夹住咗我，唔怪得知旧年年头去到十一月，我成日觉得点解个人好似头皮咁鬼焗嘅？好啦，咁啊，咁佢哋揾两个师兄帮手，就前后掹，将啲妖啊塞晒落个樽度。咁咧，咁我头顶嗰只好似蟹盖嘅物体咧，就吸住我，好鬼晕嘅。咁咧，咁另外有两个师兄就帮手将嗰两只蟹盖掹唔到、啊。咁啊点咧？其中一个师兄拎把刀出嚟，就喺我肚腩度嘣嘣嘣打三刀，谂住打松佢，即系好似嗰次你嗰两只树妖咧，咪拎把刀出嚟同你劈松佢嘅。 好舒服噶、啊、嗰三刀。 系啦，咁咧我劈完嗰三刀之后，嗰两位师兄都将嗰两只蟹盖斗唔起，即系个情况即系等于咧，你喺街边见到啲佢。 啲渠蓋 咧，咪两条因为斗嘅，斗极都斗唔到。即系我话，你两个企开，我试下我攞法，我就谷佢出嚟，一谷，扑，直头我左眼个眼角爆咗添， 即刻爆， 系啦，流埋血添。好啦，谷完之后，咁嗰两个师兄埋嚟，掹到啦，将嗰只蟹塞咗落个樽度， 系， 塞完之后咧。咁啊，中美洲大佬啊， 系，唔系佢哋可能唔明咩樽啊？佢哋咧惯咗咧系将嗰啲妖咧攞咗出嚟，搵个樽收咗佢喺里边，即系等于你睇嗰啲以前啲古装片收落个葫芦嗰个原理一样。 系啦，系啦，咁佢收完个樽之后咧，咁佢当然要喺个樽口嗰度写翻花字， 封 翻佢啦。咁封完之后咧，就会摆喺个坛底个香炉嗰度嘅。咁啊，等我哋啲祖师爷咧。就点化下佢，教化下佢，咁咯。好啦，咁掹完之后啦，咁啊中美洲大佬，因为咧阿中美洲大佬系我哋啲兄弟嚟嘅，咁啊佢话：咦，呢件咩嚟噶？咁啊睇到嗰个师姐就话：呢只嘢唔常见噶、哦，咁即系咩啊？咁我话，咁我就同见到嗰个师姐讲我。 佢淨係俾一個色籠，我係以前耕田嘅時候惹翻嚟，深山惹翻嚟。佢話係啊，所以咪唔常見咯，即係唔係樹妖， 嗯， 唔係石妖， 嗯， 唔系狐妖， 唔系动物，唔系动物，又唔系石，又唔系木， 系动物，但系唔知咩，总之好似系只蟹咁。 嗯， 好啦，咁到个个都以为系掹得七七八八嘅时候，嗯、但系点解只眼都仲系蒙嘅？ 系， 咁呢一样嘢解释唔到。嗯，咁啊，遇事者都系枕住诶，系俾人我清啦，时好时坏。 嗯， 有阵时清，但系清。可能清得个十零廿个 percent 之后又突然间蒙翻， 又蒙翻。 但中间嘅时候有冇去求过医啊？ 有，有针，系冇求过西医，因为某程度上我系好抗拒西医。即系你谂下嗰阵时候，我揾你，揾你问，我只眼系几时嘅时候，你都话唔该你去睇下西医啦，唔去啊，系啦， 劝咗好耐， 系啊。好啦，咁啊，遇事者去到今年年头，即系话其实已经差唔，即系眼蒙已经困扰咗一年，嗰阵时都未知发生咩事。咁啊，去到年三十晚，我哋要翻馆，咁翻馆拜神，咁咧就阿师兄咧就揾话睇到嘢个师姐问。你只眼仲有啲白色嘢黐住，但系短期内未必同你搞得晒。 嗯， 但系真系，即系佢同我讲话时机未到。 嗯， 咁你冇计啦。 嗯， 好啦，咁啊，去到嗱，因为唔好意思，因为我都要揸猫子做人。好啦，嗱，咁过年咁啊。农历新年过咗，咁其实咧，农历新年前咧，我老婆个姨丈咧就过咗身，咁啊，农历新年前后你唔搞得噶嘛，你最快都要过咗十五啦。 嗯， 咁啊，过咗十五之后咧，咁就响香港嗰间大酒店度出殡啦。 嗯， 咁啊，出殡个朝早，嗱，因为咧佢哋系用佛教仪式嘅，咁啊，点解会无啦啦会九唔搭八讲咗话阿姨丈出殡咧，咁因为佢哋佛教仪式，咁佛教仪式咧最嬲尾大殓之前，咁佢就会响个灵寝室度推条尸体出嚟，咁咧佛教咧就会请个佛教嘅高僧喺中间，咁啊侧边有班徒弟，咁啊高僧一哼经嘅时候咧，一哼经一念嘅时候咧，咁我头顶嗰件嘢咧，即系。即个头示范啦，咁咧就好似系只蟹咁样，咁啊平时系咁啊钳住我噶嘛，咁啲蟹爪咧就逐只嗱手指逐只逐只甩，逐只逐只松， 哦， 系啦，咁佢即时俾到我嗰反应咧就话，咦呢只嘢似乎听经噶，即系嗰个高僧一哼。噔咁啊，即系嗰、那个师傅系咁喺度念，喺度念经嘅时候咧，嗰只嘢咧松爪，之后揈啦，咁我咧，因为我哋系当家属啊，咁我哋坐喺埋边啲凳度啦，咁我老婆望住我，我老婆知我唔妥嘅，咁我就即刻抌条咒，逐只蟹爪，逐只掹出嚟，掹，好啦，等一阵，等。嗰、那个高僧师傅念完经，嗰班弟子念完啦，哼完啦，咁我第一时间冲咗出去，嗰、那个 酒店门口， 唔系，因为响大酒店二楼啊，咁我就冲咗出去出边走廊厕所门口，咁我就抌条咒，将嗰只嘢托高，兜嘢抌咗落地下，好，原来咧嗰只嘢系好即系唔系话怕听经，而系佢系听完之后，可能佢觉得舒服，佢会松， 系 放松，咁我咪将佢抌落地下咯。 系 好啦，抌完地下，以为佢走啦，其实呢个系超错嘅做法。咁咧，咁啊点咧？咁啊以为走啦，咁啊 冇理佢，因为主人家要送个先人上山，咁我哋就跟住落去楼下就搭旅游巴。咁你知由香港嗰间大酒店会经华南路啊，经太古城咁再上去上面嗰连神阁噶嘛？咁一去到华南路咧，我就觉得嗰只嘢又擒翻上嚟、啊，我顶你啊！佢擒上嚟唔紧要啊，佢咧就好似人哋架太空船咁咧，一擒咗上嚟之后咧，就喺个肚腩度咧就开动门咁样、 啊， 吸嘢啦！ 哇！ 嗱，我系而系嗰只嘢系真系跟咗我差唔多一年，我第一次 feel 到佢开始喺我头顶度吸嘢，因为点解咧？其实即系我哋后屘都检讨过，就系话啲妖点解会吸咗我，即系会黐埋我哋啲学法嘅人度咧，就系话想将啲嘢吸走，吸得几多吸得几多得几多， 食补品 系啦。好啦，嗱，尽快呢一分钟我讲埋佢。好啦，咁后屘佢开始吸嘢嘅时候咧，咁我突然间谂到啦。讲粗口，原来嗰只嘢系好唔中意人讲粗口嘅，我就不停，我由华南路讲粗口，讲到上去柴湾上面嗰个 T 字路口，咪转右咪上去哥连臣阁方向场嘅、 嗯， 一路讲粗口，讲到去嗰个 T 字路口，嗰只嘢嘣一声跳落车， 嗯， 跳完之后，唉，松咗， 系， 咁啊，去到哥连臣阁。搞掂完，后屘落翻山，去到北角点又黐落我度，又走唔甩， 又要讲过， 系， 一阵人哋生前以为个姨丈得罪啲咩咧，系咁喺度讲。 哇，大佬，系啦，嗱，即系曾经有人话，喂，讲粗口得喎，系得，我哋亦都有啲声同我讲，喂，唔好讲粗口啊，你念条咒，念条经佢走啦，但系问题系。你人急身至，梗系讲粗口，砰砰声掟佢走啦。 系人急自身。 啊，唔好意思，sorry。 唉，好，我哋不如 你俾佢，即系嗰日缠绕得佢太耐，佢好激动。我哋俾你唞唞先，讲个后翻嚟再讲。 我哋唞唞再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